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又是一个周五，我是静瑜。 哎，我们第一首歌曲要用温岚为你放闪你的心情。 跟着可乐的路线，口袋里随时准备酸葡萄 ，whatever， 太阳眼睛是不备，上官淡水是出现，黑暗里不见刺眼，那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听不到听不到心跳。情人节最好都没讯号，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文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记忆闪退， 像个泛光的猫眼，体温散发出的美，糖果味 whenever ever ever， 空白问每天必备，项链戒指都一堆，话语中必须点缀，别自语公公婆婆卿卿微微，听得到听得到心跳，情人节最好每天来到，谈得到吃得到最好，才能够一起白头到老，网络中闪耀文必要，就是要这么高调。 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记忆闪退， 来自于芬兰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放闪。然后呢，我们刚刚开始这首歌曲啊，笨小孩说温岚竟然听出了一点萨顶顶的感觉。 但是我想替大家问一下郭鹏啊，为什么还没有到双十一你就开始对单身的人群造成成吨的伤害？ 我今天这首歌曲其实叫做 东风吹战鼓擂，双十一火拼谁怕谁，所以给你们来一首这个放闪的歌曲，算是有战歌来的哈。 对，因为双十一的时候其实周天我们节目是没有直播的，那么今天呢月月鸟小哥哥就先给单身人士放出了一首放闪哈。放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台湾的这种通俗的意义上来理解，就是说男女朋友之间有一些特别亲密的举动，比如在公开场合的话会让单身的人感觉很刺眼，就像闪光弹一样，所以就有这种放闪的意思，就秀恩爱，当众秀恩爱叫放闪。 哎，是的，其实呢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对方的那个购物车当中还有很多盈余的话，你就帮他清了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放闪的方式了。 天哪，有这样的男朋友吗？请给我来一打。 反正不是我， 双十一用完了再说。 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歌曲之后呢，我猜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多人也快猜到了，但我们现在偏不跟你说，先来看天气好不好。 你不说好像大家都猜不出来一样。 我就看你猜不猜得出来哈。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度，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早上班上学的朋友呢，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我们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啊。所以目前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正在当中，所以呢，大家出行要注意一下防风保暖。 另外呢，风干物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用火的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呢，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是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总体来说呢，今天是一个挺不错的天气。但是我估计今天呢，只要天气差不多正常，所有人就 OK 了。因为今天到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估计所有人都在关注到的是到底能不能够买买买。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签到排名情况，好不好？ 哎，昨天呢，有一位早秀锦鲤诞生了，晚上的时候浩神也是调戏了一下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锦鲤再出现了，大家的排名情况是正常的。刚刚我看到特别可爱的有位朋友啊，跟我说他自己是第一次签到，手都摁断了，才160。那些前十名的是不是开挂了呀？这是齐拉雅、桂圆妈妈。 对， 还有千千亚说，我真的是在7点那个广告最后一声摁的，结果100多名。你别在最后一声摁，你在第一声摁啊。 最好玩 最后一声摁已经7点04了。 是最好玩的是段俊 7点04秒。 对，最好玩的段俊贤一上来呢，先发了一张杨超越的图片，然后呢说，我希望我是早安锦鲤，然后呢后来发现了自己的签到排名情况之后说，哎呀，杨超越好像也没什么用， 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期待在杨超越身上啊。 对， 确实我们也希望，不是很希望系统出 bug， 大家排名情况都是正常的。来看看第一名是一飞，好像是新朋友，第二名美羊羊，第三名是 Ira， 哎呦这个名字好难念呢、IKE23ATEUNU。 好了好了，知道你名字复杂就是你哈。 第四名抢我辣条还想跑，第五名是飞鸟。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呢是 CKCEEK 啊，第七名呢是 ZLW， 第八名害怕虫子的虫，第九名是我思故我阔，第十名是想。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哎，不过今天呢，有朋友提醒我哈，就是刚刚毛毛提醒我说，都说双十一了，那就念个第十一名吧。 那也有道理哈。 那第十一名到底是哪一位锦鲤呢？今天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报道一下哈，给我展示一下你的截图页面。 是， 今天是早安音乐秀签到第十一名，这算是我们今天的锦鲤了。 哎，是的啊。另外呢，飞鸟说，哎，昨天早上是月月鸟小哥哥，晚上是月月鸟小哥哥，今天早上还是你，你是不用下班的机器人吗？我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吧。 节目的时候才在。 什么下节目的时候才在？ 其他时候都在睡觉。 我是在冬眠吗？另外呢，季大人说昨天的接到了电话，今天求我手动点名 OK 了哈。来手动点名一下季大人。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早音秀当中。今天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啊，因为双十一就要到了， 太好猜了。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到底装哪些物品，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好物。最近呢看到了这个调查显示，发现呢高达 18% 八的消费者已经打定主意不花一分钱了，这些人啊， 这是打定主意哈，到时候究竟战果如何呢，还是要再拭目以待的，等到双十一之后我们也会帮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最新的调查。 对， 但是呢这18%的人当中，女性有12.15%号称是绝不剁手。 嗯， 真的相信自己吗？ 反正是号称了，对不对啊？但你如果从性别区分的话，你会发现呢，绝大部分人会把钱花在服装和鞋帽上，而且这个方面呢是男女比例不相上下。但是呢，20%的男性在数码家电当中花费更多，而19.8%的女性在美妆以及护肤这一类花费更多。这个数据甚至比男性是多出10倍哈。 不过双十一购物节的重头戏还是大家看看这个商品比平时到底低了多少，因为往年的时候也有爆出说，这个商户会在双十一之前偷偷的加价， 嗯， 然后呢在双十一当天再减价，但其实买出来跟平时的价格没有差多少， 是。 所以这一次呢，最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说这个价格的吸引力， 嗯， 只有8%的消费者认为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是足够大的，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买东西是非常的划算省钱的。但还有很多人就说挺失望还有不满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其实你拿到的东西没有比你期望当中的便宜多少，反而你因为一时冲动还买过来了很多自己其实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反而都花了冤枉钱。 嗯，但你知道很多人把双十一现在看成了一个狂欢节，所以他觉得可能买什么东西并不太重要。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哎，双十一已经成为一个节日了，就像中秋节要吃月饼，所以呢购物节就一定要买点东西哈。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双十一快到了，你的购物车，哎，每年一度的晒购物车环节了，各位， 嗯， 还有什么好物要推荐吗？因为这段时间我还挺忙的，我还没来得及给我的购物车里面加东西。 哦， 当然大家给我酌情推荐啊，因为最近我这个银行卡余额也不是很多。 所以现在想问到静瑜的一点是，谁准备给你清空购物车？ 自己，惨不惨？ 好了，那我今天的第二首战歌继续为你送出来，自白兔的《买买买》。爱买的女孩。 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Let's start my baby. Let's start. go fast. You like it just as much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送出的第三首战歌来自于戳爷 Troy Seven 带来的买买买，而 Bito 呢也说买买买，他也说买买买，反正今天呢把这两首歌曲放在一块还挺应景的，对不对哈？ 二号也说了，中文英文歌都是买买买，你们双十一拿赞助了吧？天地良心，看看今天有广告吗？ 这关键我们去哪儿拿赞助啊？这做双十一也算是一个全民的消费购物节， 好像是有金主爸爸帮主持人清空购物车一样。 真是的，谁准备过来清空一下，立刻就给你买买买，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太子的答案，今年的双十一必买的就是酒了，比如说一些啤酒呢比平常便宜不少，尤其是精酿的，其次就是茶，还有几部成套的书籍，然后买一些相机的配件，然后把老旧的刮胡刀和空调换掉，好了，银行卡余额清零，齐活。你买的也太多了是吧？ 是，但刚刚我说到啊，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在那个双十一之前的时候就偷偷的先涨价，微微一笑跟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因为自己看上了一个游戏本，七月份的时候就卖7999，十一月初涨到了8000多，这两天呢你发现你各种用券满减之后还是7999。所以啊，蜜糖小陈也说，所谓买的没有卖的精，感觉今年的这个福利优惠没有往年那么大，而且啊，天天组战队斗智斗勇的，就觉得特别的耗神儿。今年呢，耗神不是你啊，不是那个昨天给大家送推送的耗神哈。 是， 他说今年除了给孩子买一些必要的必需品，没有什么可买的，还是理性消费吧。 张一乐这个答案特别有意思，他说，哎，他得意洋洋的说哈，几年双十一自己都一分没花，怎么样哈？但是呢，这个媳妇儿的购物车不算。 哎呀，这样的老公多来几个啊。还有新也提到了说，哎，如果遇到刚刚的那种觉得优惠不是很多的，建议大家双十一买图书啊，因为只有图书是明确定价的，在明确定价的情况下打五折还满减，所以真的是特别实惠购买的一个时机了。 是有道理，我觉得图书呢每次到这种满减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是能够拿到大优惠，甚至比五折更低啊。你会发现呢，在双十一的时候买书的人也是特别特别多，但现在呢，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实体书可能相对来说买的少一点点的时代了，就是我记得当年我还是买很多的哈，每次在双十一的时候。 你看啊，是不是喜欢爱读书，还是喜欢唱歌？言说了，月月鸟小哥哥，昨晚发现你还挺有唱歌才华的呀，平时跟静瑜在一起怎么不敢展露呢？月月鸟小哥哥 啊，是这样吗？昨天不是了，就是哎，你看，一夸我都不好意思接梗了，这该怎么说呢？这应该就是我的真实的这个水准 啊。所以平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才华是吗？ 没有，并没有掩饰，因为平常跟你在一块唱的都是《桃花源》呢，或者是 你自己选的歌，你现在赖在我头上。 啊、我没有赖你头上，确实自己选的歌，没有办法嘛，对吧？也变成自己的一种个人特色跟标志了，对不对？ 是。那我问各位哈，双十一就要到了，购物车装了哪些物品？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好物，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那么双十一的锦鲤呢，也冒出来了，就是刚刚提醒我们，哎，双十一是不是要念一下十一名的毛毛同学？厉害了啊！双十一签到第十一名。 哎，是的啊，

想，你是我的梦想，你是我的梦想。 来自于蛋宝带来的一首歌曲，你是我的梦想。你会发现呢，这个中国有嘻哈或者是这个中国新说唱已经火了两年，但是呢最后听下来的还是像蛋宝这种 Jazz Hip Hop， 在早晨听起来呢是一种轻柔慢买的感觉，会让人非常舒适跟放松哈。 没有啊，我们也非常喜欢那个 Winner， 我还是学的不太像啊，因为你要小哥自己来， 你得把那个鼻音放到后面 Winner。 那对对对啊，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们来看看大家双十一的时候都想给我种什么草啊。 好， 刚刚我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总跟我说，我准备买2000多的吹风机了，来吧，一起剁手吧，鲸鱼 啊！是不是那个就是可以把自己那个 头发自己吸进去的？那个不叫吹风机，那个叫卷发棒。 啊， 对，而且那个不止2000多哈， 那不止2000， 我还得再攒攒钱，我才能够买得起。 好吧，你继续买买买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新说呢，刚才我在说到这个实体书是不是卖的少了一点？他说新华一天双十一卖了2亿一天，也就是说实体书卖的一点都不少，特别多哈。 嗯，大家现在还都是还挺喜欢看书的，包括其实很多人。现在在双十一的时候都比较理性了，买的都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段俊贤跟我们说，哎，自从有了宝宝，孩他妈购物车当中都是一些尿不湿、玩具、小衣服之类的，自己也很少卖东西了。还有 Beyond 也跟我们说，自己的购物车当中都是妈妈的染发膏啊、爷爷的健步鞋呀、老婆的坚果、儿子的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 对， 不，我们刚没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段句，炒葱，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标准反例。他说我清空购物车的话，删掉就好了，多简单。我给我老婆默默的删掉了几秒钟。 你试试，你试试给你老婆默默的删掉几种，关键是你不清空就好了。 炒葱啊，他名字叫炒葱， 精心挑选的。删掉之后，你知道他要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多难吗？ 孤芳与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1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滴滴出行提醒您习惯使用行程分享，您的车辆信息与位置亲友看得到。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计划，国内流量放心用，每月7到14天，国际流量包天随心享，覆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办理还可领取机场贵宾室服务，详询1008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就是明天，就应该是后天凌晨了，对不对？ 就明天差不多晚上11-12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开始准备摩拳擦掌。 对，然后就准备磨刀霍霍像猪羊了啊。所以呢，这次购物车当中装了哪些物品，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的好物，大家都可以说一下。我觉得大家现在基本都在说到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什么推荐出一些东西来。 刚刚又给我推荐个吹风机， 吹风机啊， 对对对，但并买不起。 是，然后刚才呢，这位这个我们刚才呢开了一个玩笑啊，说到呢这个炒葱删除了老婆的购物车，然后呢大军就立刻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点，他说你们刚说完他删除老婆的购物车，然后那个 BGM 就想起来了。 嫉妒风雨嫉妒，没有想到我歌路这么广吧？ 对，中华小曲库连刘欢老师都不放过。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太厉害了啊！ 毕竟刘欢老师弟弟还是我们同事， 是是 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不太好。对不起，刘翔老师。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刚才那个有一种这个秋风瑟瑟的这种含义在他身上，对不对哈？ 陆克跟我们说啊，早放购物车会好点，现在月初放了一些，不过冷静一些了。哎，这跟我平时买东西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特别想买的时候，突然会先放在购物车当中，过个几天可能就发现说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就不想买了。现在呢，冷静一点，昨天刚删了一些，觉得还能再过滤一下，这样会好一点。毕竟去年双十一囤的家用品，成箱成箱的在柜子里，现在还没动呢。 这太有意思了，就是把自己家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大仓库啊，这东西放了一年还没有动过。所以双十一有的时候也确实会让我们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常用的东西，这也确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所以呢，有空的话让自己男朋友来删删购物车，我觉得也算是一招了哈。 让男朋友不是来清空购物车的吗？现在已经变成了男朋友来删删购物车了。 你会发现清空和删除真的只有一件之差，对不对哈？ 但这一件差的还真的挺多的。 哎， 如果呢不想要在双十一落入买买买剁手的这个怪圈当中，其实可以找一些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以免你拿起手机的时候，哎，朋友圈里面呀、群里面呀，大家都在分想说，哎，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你就在家中啊，利用这个好好的周末放松一下，看几档有意思的综艺节目。其实哎，突然发现说，哎，我怎么就看个综艺的时间双十一就过去了呢？ 那你应该会追悔莫及吧。 啊， 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看到这档综艺的话，有可能会暂时忘却这件烦恼事儿啊。来，低调中开播的湖南卫视的音乐综艺深入人心，火得有点让人始料未及，因为现在呢已经收获了豆瓣8.9分的高分了啊。 深入人心这个是聚焦美声这种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唱法啊。比如说以前你在一些流行综艺当中，你有看到这个歌手他唱流行唱得非常好，然后就说，哎，你有专业学过吗？他就会说啊，我以前唱美声的，大家都会露出非常惊讶的神色。 美声、 啊、好厉害啊。那这一次呢，节目组是邀请到了36位年轻的男性，用美声唱法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奉献了精彩的神仙打架哈、也是颠覆了不少观众对于美声刻板的印象。 是，节目呢在互联网当中呢是迅速引发了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选手当中有不少唱得好又长得好的小哥哥。注意，关键是后面那句话，长得好哈。其中呢也不乏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这样的一些顶尖音乐学府的专业美声人才。所以说，如何去找到这个流行和高雅之间的平衡呢，是深入人心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关键。就我觉得美声在乐坛当中有的时候时不时就会亮出来一下，像之前德国的那个美声四人组组合，在德国世界杯当中其实还一起唱了主题曲，对不对哈？ 而且呢经常也会在一些流行歌曲当中啊穿插，但是不是做主要的一个部分，就偶尔来一下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哦还蛮惊艳的。但是美声的这种唱法哈，现在被做成了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大家不妨可以去观赏一下，看看你能不能被这些唱得好长得又好的小哥哥成功吸睛呢。 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位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顶尖音乐学府的专业美声人才，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贺仙人，也是刚刚从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来毕业，来听到的是他的歌曲《带你回家》。那温柔我无法释怀，等你的青睐，你是我心底完美的存在，你知道我所有的等待，也只有你 baby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 Can do without you, can do without you, can

棒消息，双十一吉利好车节来了，买好车选吉利，实惠划算，全国联动，一年仅此一次，还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吧，详情请垂询当地经销商。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六千，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这首歌曲来自 OMFG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Hello。 这首歌曲呢算是挺突出干练的一首 pop 风格的主打歌曲，现在呢听的人真的是超级超级多。但你知道所有人的担心是什么吗？所有人都说，其实我还是一个挺文艺的小青年，我怕听完这首歌以后那个时歌软件会不停的给我推送这种歌曲过来。 我现在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叫什么？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卡拉的一只小青蛙。 还真的是，因为这首歌曲好像真的是跟青蛙有关系的。然后你有没有想起你失踪已久的蛙儿子？ 哎呀，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还在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旅行青蛙的事情。 对啊，就是 时光荏苒，今年就要把它剁掉了。 剁掉了，不至于。 手哈，我说的是刚刚的这位朋友。 哎， 你刚刚建议大家说去偷偷的清空一下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购物车。 对， 他说我真的去这样做了，然后也是剁手啊。 嗯， 我的手。 那他的，嗨，他的手。如果他去清空， 女朋友的购物车的话，剁的可能真的就是她的手了，对不对哈？ 嗯，仁义也跟我们说，我每天都看一些直播买东西，很多衣服啊都直播团购，不需要等双十一。主播都说了，为什么要抓住双十一那天呢？让快递瘫痪啊！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优惠啊，因为不是商家想尽量的走量的，因为他只是定向的想要做一些福利，所以他不希望这个优惠特别多，比如说持续延绵已久，大家一直能买的，所以就只能集中在那一天的固定时段来给一些具有锦鲤体质的人群抢一抢。 是有道理啊，但这个东西呢可能不会惠及所有人。那猫村这个答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他说你看老公让我给他买一个拳击沙袋，我想知道有没有用，我觉得买回来可能就是一个摆件，像跑步机一样，我觉得可能还不如跑步机，跑步机还能挂个衣服啥的啊，沙袋不知道上面能干嘛。 衣服啊，但是有一个比较贼点的老公了哈，喵啊说，昨天我老公说，媳妇儿双十一了，给你5000块，想买啥买啥，不够自己添。哎呦，好高兴啊！紧接着他就说，哎，那个给我也买两件哈，一个电视，一个吸尘器。这么一算，好像我亏了呢。 一个电视，一个吸尘器，基本就把5000用的差不多了，对 不 对？不 值。 对，张一乐说这个。静宇，你不是中华小曲库，你是童谣大百科。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的一只小青蛙，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你怎么不拦我呀？ 太厉害了！不，我并不想拦你，我特别想听你唱完，你知道吗？ 一直唱下去就没有收听率了。 是你刚才说这些东西以后呢？你看，我再看到这个姨妈磊磊他的答案，他说孩子的孩子的全部都是孩子的，买了套桌椅返券之后便宜2000多，还买了些书和衣服，厚。他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感觉便宜了很多，对不对啊？ 但是同样也要建议给各位的，如果不想在双十一期间剁手呢，除了刚刚推荐给各位的湖南卫视新开播的音乐综艺深入人心，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在周末去看的，当然看之前啊最好先给自己做点吃的或者点点外卖，这就是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已经在腾讯卫视和浙江卫视首播获赞了。那么第二季落地生根也没有让观众失望，两集过后目前的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9.3分。 是风味人间呢，本身呢就是算是当时这个叫什么，就是当时的这个 陈小青 的他们一个团队的特别好的一个再次来回归嘛，所以有很多人说看这部戏都看得热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地域的美食会不断的撩动这个观众的味蕾，以食物的流转为主题，从起点去徐徐讲述，而且这次展现的是全球各地域不同的美食之间的一种呼应哈。 也是探索了不同国家之间饮食文化的一个迁徙，还有这种不断流变之下人还有美食之间的情感羁绊。那么这周天的晚上第三集就将上线播出了，如果错过了前两集没关系，从第三集开始看，再倒回去把前两集看了，这样双十一就过去了。不用买了， 双十一又过去了，在你这儿双十一特别好过去啊。但是这部纪录片呢风味人间叫人间嘛，对不对？我就想起了朴树的生如夏花当中的一句话， 搞得太硬了， 人间 听歌了， 我为他狂野，那是真的，因为马上就过去了双十一。 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Running Time。 王振宇，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在周末呢，刚才跟大家一起跟着这个旅行团乐队去快跑了一下哈，周末玩具来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双十一就要到了，在购物车当中装了哪些物品，有什么需要推荐的好物吗？刚才我看到了小鱼仙的答案，非常感谢你啊，他分别给我和静瑜一人推荐了一样东西，给我推荐的好像是一个运动款的耳机，让我这个快跑的时候能跑得更好一点点啊。 对，给我推荐的是一个直卷两用的夹板直板限量版的套装啊，但是这个价格也是很喜人呐、 啊。是啊，看来他对你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对不对啊？ 肯定是跟男生要推荐的就是一些运动啊、健康啊的东西，给女生推荐的就是让你变美美美啊。 嗯。 不过呢，我觉得众多的女性朋友们啊，因为男生可能你真的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在购物车当中，也就是双十一清空了一下，那可能呢，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就说：“哎，老公真好，男朋友真好。”你远不如把他带到实体店当中，让他现场剁手来的那种幸福感强烈。 对，那听完怎么我感觉有点瑟瑟发抖的意思。 其实也可以先清完购物车再带到实体店去逛了，总之我们是不嫌多的。 更可怕了，但是我觉得你确实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有的时候你现场去感受那种氛围感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以去到北京 SKP， 因为它作为京城的时尚奢华地标，不仅拥有各大奢侈品以及众多潮流精品之外呢，还在一层的美妆区集合了全球最潮流的众多品牌，其中更有其中更有全北京网红的瘦脸神器 Rafa， 对吧？ Rafa， 对对对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好逛，因为在一层的美妆区，基本上各大网红啊，大家习惯用的这些东西，你其实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品牌。 那除了 Rafa 以后， 包括像意大利的香氛品牌帕尔玛之水、 哦， 还有小众的彩妆，我真的买过他们一个唇彩，非常的好用，就上色很漂亮。Battery， 还有 Gel Centrity，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反正我都不知道啊，只要看你高兴就好了啊，这个买买买。但是在三层呢，拥有 SKP 的美颜中心，其中呢包括了众多国际知名品牌长期设置的美容房，备有专业的肤质测试仪，所以这可能呢会让顾客更准确直观的看到自己现在的皮肤的状态。 对，还有专业的美肤人员根据您的肤质来使用有针对性的护肤品、 嗯、 特别是北京 SKP 现在是在店庆期间，大家如果在一层买到了这些，比如说这些国际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他们会相应的赠送大家一些在这个三层的美颜中心的一些护肤的项目，真的非常的划算、 哦、哎，那这个确实挺划算的。所以呢，北京 SKP 不仅懂您追求时尚潮流的心，还更懂你爱美的天性，所以都说现在是看脸的时代，赶快来SKP 美颜中心来体验一下吧哈。 嗯，容颜呢随着季节会蜕变，但是看到你的那一眼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些明丽的容颜了。 是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仍然的那一年，来看到那些容颜到底是怎么样随着岁月来慢慢变迁的， 以及随着你敢对自己多下一点手，用好的护肤品它又会变回来的。 伤的童年，捡起被遗忘的相片，曾经弹我的木吉他早就断了弦，还记得年少时我最爱荡秋千，一个人骑车去海边，等待流星许下心愿，蝴蝶风筝飞得很远，随着天空消失不见，曾经听过的语言都岁月搁浅，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让四季都变成夏天，放弃每一天，我们疯狂的那年已经越走越远，纯真

with you one more night. And I know I said it a million times, but I'll only stay with you one more night. Yeah, baby, give me one more night. Yeah, baby, give me one more night. Yeah, I'll stop using my head, let it all go. Got you stuck on my body like a tattoo. Yeah, yeah.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 Maroon 5带来的 One More Night。 昨天呢还说到了他的这首新歌呢，其实现在也在榜，但这首老歌呢其实是他之前的一首在榜的，这首算是冠单，长达九周之久啊啊！但现在呢已经虽然已经下榜，但这首歌曲今天听来感觉还是那么的骚气。 在双十一这一天你又给大家放这样的歌，你是什么意思？双十一这样的夜晚还要再来一晚吗？ One More Night， 那你的钱包还要不要了？ 不，我的意思就是 One More Night 就是明天那个 night，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摩拳擦掌准备一下。哎，我发现咱俩的这个思路很不一样哎，就是你每次都准备把那晚上跳过去 啊，因为就是太多了，这个真的你就是又吃土， 吃土。哪里有吃土？哎，我推荐你，如果这一天真的不想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在下午的时候去找一个地标去放松一下，毕竟北京这么多地方嘛，对不对哈？ 你要推荐哪里？ 什刹海。 有什么好玩的吗？ 因为什刹海最近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一个原创的曲艺情景剧《什刹海的传说》。 我发现哈，我们两个今天就是卯足了劲儿，让大家就在双十一这天找点别的乐子，比如说看看综艺节目啊， 看看电影啊， 纪录片呐、 啊，对， 包括去什刹海逛一逛啊。 是这部剧呢，在今年的11月13号、1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和观众见面啊，是以曲艺和情景剧的形式来推出，分成三幕，以单弦儿以及呢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快板和拉洋片等曲艺形式为切入点进行演唱，辅以情景剧来一起展现啊。 嗯，所以在现场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种的这个艺术手段了哈。不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今天这个大风天气之后啊，周末北京的天应该挺好的，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什刹海逛逛。 是，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早期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什刹海》啊。这个时候的李健呢是有点青春洋溢的感觉，跟现在这种好像 你说我们秋裤男神不青春吗？ 现在。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就确实算是一个非常有 透露这一种中国就是透露这种中年男人的不油腻感。 什么叫不油腻感？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不油腻啊，我又没有说油腻，是真的就是他看起来就是很清爽的中年男人。 好了，一名青葱的李健，什刹海。 海边住过的那条街，又是遍地金黄的银杏树叶，何等一点亮无形的黑夜，却不见摇晃的岁月。船上飘来熟悉的音乐，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跳跃，感觉仿佛是水岸的分别。忽然想起他的样子，说爱我的时候他眼中的涟漪，

谢各位来到了闪亮登场的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8: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感觉刚才有什么仪式把咱俩欢迎出来一样啊。 非常感谢啊，丁少华来自爱的节奏。 哎，没错啊，当然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是双十一，但是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因为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热门综艺还确实扎堆出现的，而且每次周五我们要盘点一下嘛，对不对啊？ 是周五的节奏，爱的节奏来带领大家看看时下最火爆的5部网络综艺哈。那从官方的排名来看呢，我们今天就以倒序的形式来给大家做一些推介吧。 OK， 因为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包括各种类型，比如有歌唱的，有真人秀的，有体育的，包括脱口秀、侦探等等等等。我们基本上说出这五类之后，大家应该已经能猜个七七八八了吧？ 七七八八绝对差不多了啊！来看看第五名是《梦想的声音》，大家最近有不知道有没有追？那反正早秀的听众跟着我们俩应该追的差不多了，对不 对？ 对， 每周一的时候都有跟大家去回顾啊，每周五的时候还做一下前瞻。林俊杰跟王嘉尔真的太让人惊喜了。因为上次的时候参加这档节目改编的《女儿情》就足以让大家单曲循环，这次的这个雪落下的声音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听得想哭。 而王嘉尔的低音炮呢更是无话可说，包括他那个非常致命的后空翻，翻了2周之后露出了一部分自己的内裤的颜色哈。 还有改编的这个该死的温柔哈，有没有感受到 feeling like Papillon， 反正也得到了马天宇的认可，对吗？所以这部综艺呢现在已经登上了18次热搜，累计的播放量达到了6160多万，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成绩的啊。 就是我们提到了刚刚歌唱类的综艺节目类型啊，紧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第四名，这是《明星大侦探》的第4季啊。这一季跟之前3季有了一些不同，因为加入了一些户外的剧情，而常驻的 MC 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换血。 对， 新加入的，哎呀，阿姨杀手刘昊然简直就是脑力担当，想想他在《唐人街探案》当中的出色表现， 对、啊、 这次真的发现不是角色设置，是本身小哥哥就很有脑力， 确实非常非常聪明。那另外呢，撒贝宁还是那么搞笑啊，所以呢成员之间的配合仍然是非常的默契啊、第四季上线之后呢20次上热搜，累计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2.6亿次啊。 那第三呢就是吐槽大会了。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们两个也着了很多的笔墨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也是邓总，哎呀，要现在要这么介绍了，奇葩说导师李诞、 奇葩说导师 的一档脱口秀，那经常在节目当中吐槽说自己没有钱请到大牌明星啊、但真的这算是也是一个搞话题吧，就每次只要一播出、第二天的这个微博热搜几乎都是他们。 所以刚刚播出的第一期的播放量达到了8000多万，话题量已经达到了2264万，登上过58次热门，只是一期节目哈。所以呢观众们为什么这么想看呢？我给大家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池子和 Chris Wu。 池子还有 Chris Wu。 对， 上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王力宏跟陶喆啊，都是挺有看点的。 对，你刚才说到了陶喆嘛，你刚才说到了陶喆那次是怎么 diss 这个王力宏来着？ 兄弟，我一直有个话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你在模仿我。 对， 比如说我有首歌叫我喜欢， 你就有歌叫我就喜欢， 我觉得还是我喜欢比较好听。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朝朝欢笑，做个好朋友。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松的享受，我喜欢开心的感觉，给好 好兄弟，为什么 AII 那么难听？可能是我最近没有发新歌吧。不过我今天马上要发新歌了，但是一言两语难以说得清楚，你等我回家给你做 PPT 啊。 但是我有一首新歌，我想给你唱一下。 哪一首？ 我就喜欢，别笑一笑，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就喜欢。 好了，对不起啊，刚刚又没有看住哈。这是吐槽大会当中各位给我们贡献的一些新梗。那么今天是周五，我也给大家盘点一下，这周末在家里都可以保哪些综艺节目。天气越来越冷了，其实出门游玩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保暖。窝在家里吃吃零食，看看综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是体育迷吗？体育迷的最大爱好就是在家里津津有味的吃着东西，然后看别人在赛场上流汗。 对，好像自己也跟着跑了一圈一样啊。 对，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排名第二的热播综艺节目，是刚刚播出一期的《超新星运动会》。 对， 为什么叫《超新星运动会》呢？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小鲜肉，囊括了150多位新人的体育类综艺节目， 超级厉害，有火箭少女、大厂男孩，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小鲜肉。所以你看，虽然只播出一期，话题量达到了3140多万，而且32次登上了热搜，可以看得出，确实还是很有市场的，对不对哈？ 小鲜肉嘛，肯定是自带流量的。那么紧接着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些老腊肉回去的综艺节目吧。对不起啊，这是第一名节目，也是体育类的节目，这就是灌篮。我怎么能说老腊肉呢？周杰伦毕竟还在，对不对？ 对， 当然有李易峰哈，所以不能被叫做老腊肉了。 对，这是一档当中最老的就是周杰伦了。 你别这样， 怎么往回圆吧？ 但是呢，充满了浓浓的荷尔蒙的气息，因为这就是灌篮 是比较吸引男孩子的综艺节目。 是的， 因为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你觉得哇，好厉害的镜头。 而且呢，虽然只是10次登上热搜，但是现在累计的播放量已经超越了11亿次。所以呢，不知道上述的5部，大家到底喜欢哪一部啊？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体育类的这个这就是灌篮应该是必追。但是我既然今天已经说到了5部嘛，我估计这个周末我应该都会去看一下哈。 对，而且我觉得排名第一、第二的都是体育类的综艺，还真的蛮让人惊喜的，说明大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注重健康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燃烧我的卡路里。 好的，那马上就让你燃烧一下，看看燃烧卡路里的这个组合火箭少女团全新的这首单曲，他们为超新星运动会所做的这一首主题单曲，名字叫做《生而为营》，来听听看。 生气 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ife moves so fast. Let's take our foot up off the gas. Slow down the motor and relax. Have fun, be wild and love. Soaking all the little things up.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Load it up, leave it in the past. Start over fresh and feel the breeze. The sun is free to love. Soaking all the simple things up.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 out for me.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yeah, yeah. 是我们来自于 Dennis Gal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mile。 看看时间8:51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了一下双十一大家准备去 PK 哪些购物，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如果真的不想去购物的话，你可以在家去看综艺就好了哈。 我们这个弯也是转的有点荡啊。 是， 不过威最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是最后一个发来互动的朋友，他说呢，只想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购物车是空的，根本不想凑这个热闹。 哎，有道理啊。所以呢，不管是凑这个热闹还是不凑这个热闹，都希望你在这个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双十一的这个周末当中呢，能够非常的开心快乐，反正只要做自己就够了，对不对？ 同样呢，也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依然是比较寒冷的，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正在预警当中，阵风可能会有6到7级，出门的话要注意防风保暖。 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许茹芸的《只爱陌生人》。那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秀的所有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吧，各位。 下周再见，周末快乐，双十一快乐，控制好自己哦。 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